勾勒出情话，笔锋浓转淡，凭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，冉冉檀香透过窗，心事我了然，宣纸上奏笔至此搁一半，釉色渲染仕女图，韵味被私藏，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，你的美一缕飘散，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。天静在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，炊烟袅袅升起，隔江千万里，在平地树根里放浅草的飘逸，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。天静在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，月色被打捞起，晕开了结局，如尘世的情话字字骨子美丽，你演的笑深处背